天的崇拜，愿神悦纳，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领会。 下面是启读经文时间啊，我们可以看我们手上的单张啊，是在约拿书的1章4到9节，我们大家同声一起来念，因为不是很长，1、2、3。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什么使船倾斜？躺卧沉睡，船主来到他，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至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至谦，掷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他们，他对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好，愿神祝福那些读他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感谢神，我们在这边一同的聚集哈。我们刚才今天有一对新朋友来，他们也是来探望他们的儿女们哈。在座各位啊，我们在今天纪念我们自己的父母。啊，我们的父亲也祝贺在座所有的父亲们呢，父亲节能够啊更多的蒙福啊。我自己的父亲是3年前过世哈，那、啊、在他过世以前，我都不晓得他对我个人的影响是这么的大啊。因为小的时候，我父亲常常是出外工作啊，他是军人啊，他后来又做了这个远洋的这个货轮的这个船员哈、啊，那一出门就是半年、1年。啊，所以在我小学的时候，我是看不见我的父亲的啊，直到他啊，国高中的时候才回来啊。那时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啊，很大的冲突。正好我是在青少年叛逆的时候，但是一直到我信主之后，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和好啊，很奇妙的啊。当我们认识这位天上的父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跟地上的父的关系和好。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生病，然后出入不方便，我们就带他去散步，然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我的父亲是这么容易接近，容易相处啊。当他过世之后啊，我回去看到书架上许多他的书啊，他读的圣经，他读的许多的书籍，我就把他带回到美国来，还有他画的画。有一次各位可能也看见我父亲画的画，我把它用照相照起来，然后把它编辑成册来纪念他啊。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们，来认识他们。常常弟兄们是很孤单的啊，各位父亲们是很孤单的啊，特别有时候孩子们跟母亲的关系是比较亲近比较好，那父亲常常扮演要管教儿女的一个角色啊，有时候儿女们可能对你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体会跟谅解啊。当自己成为父亲之后，在座各位，我们在怀念或是纪念我们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我们更加是献上感恩。我们也为在座年长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姊妹在暑假期间是返乡探亲，好像这个张教授。 回到国内去了哈。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在旅游当中啊，不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特别为他们祷告。我们也继续纪念钱妈妈在医院啊里面，希望下礼拜二她能够顺利的出院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从你身上看见一个做父亲的一个榜样，那样子的恩慈，那样子的忍耐啊，那样子的宽容，那样子的怜悯，也是那样子的公义跟正直。主，帮助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所有的父亲，能够在家庭里面能够效法啊我们的神天父的那样子的榜样，以至于能够在家中做那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带领各位的儿女们也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带领我们以下信息的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信息，是从约拿书啊，约拿书来传讲啊，神的呼召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如何成为主的门徒啊？这样的题目好像有点太大了，太严肃了啊！其实，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是父亲，你是母亲，你是在学校的老师，你是为人的儿女。神或是你在教会当中是担任一个领导的一个同工或是传道人，上帝都给你一个独特的呼召，让你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教会当中来完成主所交付给你的一个使命。你自己成为门徒，也带领下一代成为门徒啊。所以我们上礼拜是从约拿的呼召来看啊，约拿的呼召来看。在一开始的时候，上礼拜我们背的经文是耶稣回答说，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我们的弟兄就问我说，约拿是先知吗？看到神呼召他，约拿就悖逆了，就逃跑了。其实在约拿书开始之前，约拿本人已经在北国的以色列担任先知。如果各位看沙漠记下提到了列王记下提到当时的王室叫耶罗波安二世，神已经按例了使用了约拿在北国以色列担任先知来警戒这个北国。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每一个王都是不好的王，都是不敬虔的王，所以神在约拿书之前已经使用约拿来对北国以色列来说话。那这一次在约拿书这里边，是神特别透过约拿要对一个外邦尼尼微这个亚述帝国的一个首都来说话。所以约拿已经被呼召做先知了，之前他愿意听神的话，可是在这一点，在约拿书这个时候，他却选择了逃避跟逃跑。为什么呢？提到了在一个邪恶淫乱的一个世代，各位看看我们的环境，各位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比起30年前的美国，今日的美国，各位觉得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吗？是一个安定的年代吗？可能各位20年前、30年前到北美来读书，就在这边定居就业，生儿育女。可是我们看见北美甚至世界各地，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一样，越来越成为一个邪恶跟淫乱的时代。什么邪恶？就什么邪恶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不光是上个礼拜前一个礼拜的枪击案，光是去年2015年每一天都至少有一件枪击案是超过4个人以上的伤亡每一天平均下来，对，每一天至少有一件枪击案，伤亡人数是超过4个人，那更不要说前2个礼拜那样子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死伤我们看见各处都有枪械有一个统计是这么说，全美一年，这所谓钢秀就是所谓的枪支的展览就是展售枪支，有5200多场，一年也不过52个礼拜，所以全美各地每个礼拜至少有100多个地方，好像 supermarket 一样在贩售枪支。所以我们的环境是一个枪支泛滥的一个环境，随时都可能有人受伤， 有人死亡哈、啊。那我们一个朋友，他们住在达拉斯，他们都不敢让他们的儿子去朋友家玩啊，青少年，因为朋友家他们可能家里有枪，可能年轻人就拿枪出来玩了啊。一个邪恶的时代，那更不要说啊，恐怖分子也好，或是各位各种种族的冲突、宗教的冲突。那如今的时代是不是也是一个淫乱的时代呢？不管是异性的，不管是同性的，各样的性的行为的一个错乱啊！可是我发现，我们很少，或者说我们很少看见政治人物，甚至传道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来表达一个 against， 神呼召约拿 speak against Nineveh。神呼召约拿对这个邪恶的时代，当时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来说话啊！但有时候我们也像约拿一样，我们成为一个逃兵，我们不敢正面去面对他，只是我们看见神所要呼讲的，所要约拿传讲的这个审判，却是带了恩典跟怜悯的，不是为了审判，不是为了惩罚，而是呼求他们能够悔改。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看哈，约拿的挣扎，上礼拜提到约拿的矛盾是什么，他要去一个敌对的国家尼尼微来宣讲神的审判，他同样已经对以色列人宣讲神的审判，可是以色列人不愿意听，但是他的敌国这个尼尼微这个亚述帝国，如果他们这群人听了神的话而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愿意饶恕他们。你可以想象吗？你的敌国因着神的饶恕反而得着神的祝福，甚至有一天神使用你这个敌对的国家，这个尼尼微这个亚述帝国灭了你自己的国家啊！这是后面约拿书可以各位可以看到的，在第四章啊，约拿所担忧的就是如此啊。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神的百姓在当时是敌对神的，北国以色列，但是神差遣约拿到了尼尼微去宣讲神的审判，他们却悔改了。我们看看今天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在传福音啊，似乎这些宗教领袖或是政治领袖离神的呼召神的带领越来越远，但是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各位从国内来，从台湾，从香港来，在亚洲许多地方人却回应了神的呼召啊，这是我们看见啊，从过去到现在也透过你以为透过约拿书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约拿去逃跑啊，他其实他是住在加利利靠近拿撒勒城啊，就是耶稣生长地方不远的地方，所以原本呼召他是到往他的西北边啊，到尼尼微城去来宣讲神的话语，可是他就选择了相反的方向，他往东南方向到了约帕，然后要渡海，经过这个地中海要到他施，这个他施可能是在今天的西班牙，所以这个对他们当时是世界的一个尽头，神要他往西北去，他却选择了往东南去啊，相反的方向。常常你我也是一样，神不知道我们往这个地方去，到这个地方去传讲福音，或是向什么人来传讲福音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我们看见地中海啊，今日的地中海可以成为被称为所谓的一个海上的坟场，有许多的难民要从北非要渡到希腊，要上岸啊，从利比亚的地方，光是上个月就超过700个难民在这个地中海上升。今天我们就提到这段发生在地中海的事情，我们看下一段。当约拿选择逃避神，选择背逆神的时候，带来怎样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他离乡背井。原本神呼召他在中东这个地区来传讲福音，可是他却必须离乡背井，要远渡重洋，离开他自己的家乡，离开他自己的国家。第二个，我们看见当一个人啊选择离开神、背逆的神的时候，带来的许多扰乱跟不安， 有许多怎样的扰乱不安呢？我们看见约拿上了船，他买了船票，他原本以为他可以来躲避耶和华的面，可是当船已经开了一段路之后，海上却起了大风。在当时的一个季节里面，应当不有那样子的一个暴风，可是海上却突然起了暴风。是谁做的？是谁造成的？我们看见是神来掌管这个环境，这个宇宙，这个大自然。首先我们看见这个海也好，这个风也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的。因为说今天我们看见世界各地有许多的灾难发生，那个极端的气候，各位在德州也非常炎热，Phoenix 现在已经到120度了，加州有野火，有干旱，有的地方反而是水灾，但是我发现大自然仍然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很担心许多的自然灾难发生，没有错，我们也事先做预防，但是大自然仍然掌握在神的手中，怎样的灾难会不会发生，或是被神所拦阻，都在神的手中。首先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掌管大自然的神。不仅如此，后来这个船就怎么样，几乎要被破坏，要毁坏了。这条船其实是一个远洋的船，要从约帕以色列犹大的港口开到这个西班牙去。对当时而言，西班牙就是所谓的欧洲最远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世界的尽头，有土地的一个尽头。所以这条船不是一个普通的船，不是一个破旧的船，可是这条船却怎么样，几乎要被破坏。我们看见人手所造的也在神的掌管当中，即使你是固若金汤的，假使神允许他被毁坏，他仍然会被毁坏。这条船即将被毁坏，然后呢，什么人被扰乱呢？这些水手们非常的惧怕，怎么样，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我们看到末后时代也是如此，个人来哀求自己的神，因为他们快要死了，然后他们怎么办，他们把货物丢在海中，如果为了保命的话，这些货物都算不了什么。当人在最危急的时候，有什么比生命更贵重更宝贵的呢？所以这些水手惧怕，他们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宁可牺牲掉所有的货物。我们在世上许多人也是在 cry out to their God， 然后呢，这个船主呢，他也非常的焦急紧张，就来吵这个约拿。没想到这时候约拿下到了船底去沉睡。为什么他下到船底去沉睡啊？你发现，如果各位直接用希伯来文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最近我正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下个月我要上这个教牧博士班的课程，之前的作业就是要先把所谓希伯来文把它翻译成英文，你可以对照不同的版本，对照字典。当我去看这些字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动作，很多的动作，神呼召约拿的动作跟约拿回应的动作几乎正好都是相反的。神呼召约拿要起来往北边去，但是约拿呢却下去，他往了西南，上了船，现在什么呀，下到船底，不仅下到船底，他还在沉睡啊。常常你我也是这样子来想要躲避神，你用什么方式去躲避神？沉睡，或是投入你个人的兴趣嗜好当中，看电视，看网络，或是去 shopping。我们有许多的方式去躲避神啊。约拿选择的纯粹，我最好不要听见神的声音，神最好不要来打扰我。但这个船主很紧张，我们全船的性命，他看到你这个人起来吧，我们都在呼求自己的神，你起来，来呼求呼叫你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扰乱不安，只因为一个人的悖逆。在座各位的弟兄啊，或是母亲啊，你在家庭里面啊，你是顺服神的吗？还是你是远离神的呢？你发现一个人的一个悖逆，会带来全船的人，或是全家的人，甚至一个团体的一个扰乱跟不安啊。 特别是在座的各位是弟兄，在家庭里面担任一个领导的一个角色，一个榜样的角色。那以前在台湾牧会的时候啊，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啊，他们是非常敬虔的夫妇啊。我以前不知道，后来他们分享他们见证，以前这个丈夫是非常悖逆的，虽然信主了，在他退休之前，他啊，别人建议他要做一个投资哈，做一个投资，就把他的退休金摆在一个funding一个基金里面啊。那他的姐妹啊，祷告寻求之后觉得不妥，就一再的劝阻他不要做这个投资。可是这个弟兄就非常啊硬着心，觉得说啊，这可以赚更多的钱，我的退休金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就把他全部的退休金都投入了这个所谓当时的基金啊。当然各位也知道后来那个结果啊，这个金融风暴啊，他所有的基金都，他之前的退休金都失去了，甚至他还融资。不仅如此，他退休的时候还有负债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假使硬着心悖逆啊，不愿意听从他的妻子或是弟兄姊妹或是啊从神来给他的一个劝告，会带来很大的扰乱跟不安啊。正如约拿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他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躲避神就好了，可是没想到全船的人都可能因为他而丧失了性命。不仅如此，甚至全船的人看见他，后来他怎么承认了？我们看下一段。来，那全船人就在寻找究竟是谁来做这样子的事情。第七节，他们就要来寻找是谁啊？对当时的一个异教徒而言，他们没有办法来寻找神的心意，他们就只有抽签啊。各位不要学习这个方式啊，因为他们是异教徒，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没想到神也是超自然的让他们抽中了，就是约拿，以至于他们就来 confirm， 来直接来问约拿，这是你所造成的吗？这是你所做的吗？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会临到我们？是因为你的缘故吗？你从哪里来？你的工作是什么？那第九节他的回答是什么？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非常大的一个挣扎。他如果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真的是一位所谓希伯来人，一个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一个子民，可是他却选择了来悖逆神，因为他做了这样子一个见证，是一个非常反面的见证，也让人来跌倒。可是这群人听到了他的话之后，他们却怎么样？却大大的惧怕。为什么他们大大惧怕？如果你得罪了这位神是创造沧海旱地的神，那你如何能够逃脱得了呢？你我也是一样，你我能够逃脱得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洋海的神呢？所以他们就大大惧怕，都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的来源，罪的来源，是因为他躲避耶和华。其实你我常常是躲避耶和华的。我们说这个是邪恶淫乱的一个时代，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躲避耶和华，透过暴力啊，透过情欲，透过金钱，透过各样的享乐，我们都在想要躲避耶和华。那最后这个罪要如何的来解决？约拿对他们说，把我抬起来丢在海里吧。他知道罪会带来一个代价，什么样的代价？把你丢到海里会怎么样？死。所以除非透过死亡，我不能够解决我的这样的一个罪啊。常常我们像一些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提到罪啊，特别从国内来的朋友说，哎，说罪，我是罪人吗？啊，我们很难解释这个罪，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个罪想到的是所谓的啊法律上的罪，我们并没有犯法律上的罪。可是有一个事情我们会发现到，如果你问他说啊，是我们不清楚，假使你不清楚你是不是一个罪人，可是你清不清楚知道人人都有意思，无论你从国内来，从美国来，世界各地，古往今来，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为什么我们会遇见死亡？ 我们看见创世纪原本亚当夏娃他们如果吃了生命树上果子，他们是永远可以不死的，可是当他们选择了逃避神，远离神，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罪才带来了死亡。所以也许我们刚开始不知道不明白，哎，我是不是罪人，可是你会发现假使你知道罪跟死亡那样子一个紧密的关系，你我都有一死。一死就是说你我从一出生开始我们都是悖逆神的，都是逃避神的，以至于我们选择逃避神带来的可是罪就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死。那带来怎样的一个解答呢，跟解决呢？我们看下一段。当审判的时候，尼尼人听见了就悔改了。那今日的我们，我们是否听见了这个信息就要悔改呢？我们今天听见不只是尼尼微的信息，这边有一个人比尼尼微更大，是谁啊？刚开始我们领会到，我们帮我们读哈，各位这个宣召的经文，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祝福中，人子也要怎么样？三日三夜的在地里，然后呢？人死三日三夜之后就怎么样复活了，就胜过了这个死亡。刚我们讲到罪的代价是死，可是人死代替了我们的罪，不仅如此他还胜过了死亡。约拿失败了，但是怎么耶稣成功了？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讲道就悔改了。我们说约拿可能是我们旧约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哈，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因为他传福音三日之后，尼尼微城就悔改了。那今日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当中传开，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应该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我们当中有许多家庭是丈夫信主，妻子还没有信主，或是妻子信主，丈夫还没有信主啊。是慕道友也愿意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今天不仅是来庆祝这个父亲节，我们更是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啊！我们不再躲避耶和华，我们是来认识他，来得着他的祝福，来依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我们不知道要如何来面对，主求主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一个呼召，知道怎样用你的话语来宣讲你的信息。主，但是我们知道你这个审判的信息目的不是为了刑罚，而是为了要引人来回转，来归向你。我们为在座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将这样的呼召给我们，这样子的使命给我们，让我们回到家中，我们不仅自己成为门徒，也带领我们的配偶，带领我们的儿女成为跟随主的门徒，在这个弯曲变谬的时代能够分别为圣，能够成为神明如同明光照耀的儿女一般。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